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金鸡起舞辞旧岁， 瑞犬踏梅迎新春。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从除夕到初六，好声音陪您过年。 相声小品笑声不断，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 暖意融融，年味浓浓， 欢声笑语不间断，喜气盈门贺新年。 2009年，美国纽约发生了一起空难的奇迹，搭载100多名乘客和机组人员的客机起飞后不久，遭到鸟群撞击，导致两个引擎熄火，失去动力的飞机最后迫降在了曼哈顿的哈德森河河面上。经过24分钟的救援之后，飞机上的所有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脱离危险。这起空难事件在后来被人称为哈德森河奇迹，因为它是史上最成功的一次飞机水上迫降事件，而驾驶飞机的萨利机长也成为了媒体和网友心中的英雄。2016年12月9日，在我国上映的美国影片《萨利机长》讲述的就是这个故事。大家好，这里是电影过大年，我是殷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影片《萨利机长》。这部影片最早是在2016年9月9日于美国上映，整整3个月后才在中国上映，所以影片仅仅获得了6228万元人民币的票房。作为一部传记剧情片，《萨利机长》由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执导，这与他执导的《廊桥遗梦》《不可饶恕》《百万美元宝贝》完全不一样，展现了一位电影大师驾驭各种题材影片的卓越才能。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曾经获得2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2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导演、3届美国电影金球奖最佳导演、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终身成就奖、戛纳国际电影节终身成就奖。对于中国来说，他最著名的影片就是1995年他自导自演的爱情经典《廊桥遗梦》。在这部影片里，他饰演了那个温和细腻的摄影师。在影片中扮演萨利机长的是美国著名演员汤姆·汉克斯，据说当时他只用了17分钟就看完了整个剧本，然后立刻决定出演这个角色。为了让自己的神韵更像萨利本人，他还专门和萨利相处了半天。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影片《萨利机长》的故事。 金鸡报捷趣，玉泉喜迎春，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精彩不停歇，欢喜过大年。 2009年1月15日，前美国空军飞行员切斯利·萨利·萨伦伯格直飞全美航空1549号航班，带着155名乘客从纽约飞往北卡罗来纳州，但是从拉瓜迪亚机场起飞后不久，他们就遭到了一大群大雁的撞击，导致两个引擎全部熄火，飞机完全失去动力。萨利立刻联系了控制中心，向他们寻求帮助。控制中心给出的答复是返航，或者在附近的泰特波罗机场迫降。可是萨利凭借自己的直觉判断出这两个机场都无法顺利完成迫降，情急之下他选择在哈德森河上降落，最终155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生还，萨利机长成为最大的英雄，市民和媒体不断地歌颂他的事迹。然而航空公司内部对他的态度却和外界完全相反，高层的管理人员和保险公司的领导认为他在直飞的过程中没有听从指挥，不按照规程操作，导致了这次灾难，所以他们决定重新调查这起事故的原因。在正式调查之前，他们就把萨利机长和副机长斯基尔斯叫到了会议室。 好的，谢谢大家，谢谢，感谢萨伦伯格机长今天能出席会议，我们也欢迎副机长斯基尔斯，非常高兴你们今天上午能够成功迫降。 恐怕没我们高兴吧。 我们有一组飞行系统专家正在调查此事，还有飞行结构专家、航空器性能专家、空中交通管制以及紧急应对部门。今天我们开始调查人为因素对全美航空公司1549航班坠机事件的影响。 水上降落？ 什么？ 那不是坠机，也不是水上迫降。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那不是坠机，是被迫降落在水面上。 你为什么不尝试返回拉瓜迪亚机场？ 因为飞行高度不高，哈德森河是唯一一个长度和宽度都符合安全降落条件的地点。 空管方面说你正向拉瓜迪亚机场返回，其实你并没有。 是这样，我左转后才发现回不去了，而且没有其他的选择，返回拉瓜迪亚是个错误。 你是如何计算这些参数的？ 没有时间计算，我只能凭自己过去40年飞过的成千上万个航班经验来判断。 你是说你没有任何？ 我见机行事了。 你见机行事了？ 是的，所有乘客活下来的唯一希望就在那条河上，我可以赌上我的性命，我也这么做了，而且还会这么做。 根据航空工程师的推论，飞机上的燃料足够你返回跑道的。 工程师不是飞行员，他们错了，他们不在现场。 作为调查的一部分，我们必须跟进所有关联性问题。 我们的电脑会进行场景再现的模拟计算，会用完全一致的参数来还原当时的情况，双方失去推力、高度，所有当时的情况。 我希望能核查那些电脑生成的模拟数据。 在调查期间是不可能的。 你声明当时双方都失去推力了，是因为多次遭遇鸟群撞击？ 这倒是史无前例。 一切都是史无前例的，直到第一次发生。 你前一天晚上睡了多久？ 8个小时，足够了。 你的血糖有没有可能偏低？ 我休息得非常好，完全明白当时所处的环境。 你最后一次喝酒是什么时候？ 9天前。 用药呢？ 不，没有。 副机长斯基尔斯呢？ 不喝酒，从没喝过。 机长，最近家里还顺利吗？ 跟别人家里一样，没有什么能影响我的工作。 委员会的调查让斯基尔斯感到不解，在他看来，事实已经明摆在眼前，就是他们成功迫降，挽救了155名乘客和机组人员的性命。不过，萨利却非常冷静地告诉他，这些调查只不过是管理层和保险公司应该做的事情。但其实，萨利的内心还是非常恐慌的。虽然迫降成功，但他一直是后怕，脑海中总是浮现当时选择在其他机场迫降，结果导致撞毁大楼的幻象。不久之后，电脑模拟计算的结果出来了，委员会又召集萨利和斯基尔斯前来调查。 开玩笑吧，这些我们不是都已经谈过了吗？ 抱歉，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查清楚为什么一架飞机会落在哈德森河里。 是落在哈德森河上？这几节钓鱼是不是早了点儿？ 寻找事实真相怎么能叫钓鱼执法呢？ 最重要的真相就是只有两个人知道那天在驾驶舱发生了什么，我就是其中一个。 我很欣赏你的洞察力。 那今天为什么让我们来？是因为萨伦伯格机长没有返回拉瓜迪亚机场？我刚结束空客 A320 的培训，我能告诉你的是，这架飞机之所以能够在可运行范围内安全降落在某个地方，是因为萨伦伯格机长打开了辅助动力装置。 他只是遵守了快速检查单手册上的规定。 不，他完全没有。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当时快速检查单手册在我手里。在发现发动机有问题后，他立刻打开了辅助动力装置，这是检查单上的第15步。第15步，如果他真的遵守了该死的规定，我们早就死了。可能这些你们很难接受，你们不太习惯根据猜测做决定。 杰夫的意思是我熟悉空客 A320 的利弊，我查阅过无数已故飞行员在驾驶舱的录音资料，而且我参加过事故调查组，有调查重大事故的经验。 我们从没有怀疑过您是一名智慧和经验过人的非常敬业的飞行员。 你在1月15日之前所做的一切都无法作为本次调查的开脱理由。今天我们只针对美航1549航班。 你的工会已经告知，通信寻址与报告系统数据显示，左侧发动机在整个飞行过程中始终处于运转状态。 数据本身就是错的。 证据显示左侧发动机在遭遇鸟群撞击后马上处于空转或次空转状态。 你可以亲自去看看， 鸟群的尸体和没有动力的事实。 左侧发动机在坠机时不见了，是严重的落地造成的损毁。但我们可以等一下再讨论这个话题。我们就假设你刚才所说的是由于鸟群撞击引起双发失去推力。 你的飞机重 68.723 吨，风向北西北，温度21度，速度200海里，高度858米，同意吗？ 正确。 我们可以兼用所有运算法则。 可是电脑还原的美航1549航班飞行参数显示航空工程师是正确的。 当时的高度和速度足够在鸟群撞击后让飞机成功返回拉瓜迪亚机场。 成功？ 飞机可以降落在拉瓜迪亚机场，毫发未损，没有任何损伤。 你们从一台电脑模拟得出的结果？ 不，20台， 包括在泰特波勒机场19号跑道和拉瓜迪亚机场22号和113号跑道迫降，用完全相同的飞行参数得到每一次电脑模拟都是显示可以返回拉瓜迪亚机场，不但可能，而且还非常可行。 还有人需要进一步的电脑证据吗？萨伦伯格机长，副机长斯基尔斯， 现在不需要，我想检查一下你们用过的那些参数，可以吗？ 我们会交给工会的， 谢谢。 一旦调查结束，我们就能公开实际的电脑模拟还原结果，但目前必须保密，我们要保证不对媒体泄露。他们已经吵得沸沸扬扬了。 等完整的飞行员驾驶舱录音文件和空中交通管制中心以及机上录音文本一起拿到后，我们再联络你们。谢谢两位，再见。 谢谢你。 在经过多次电脑模拟之后，委员会又安排了真人模拟。等到所需的资料数据全部找齐之后，国家安全运输委员会召开了一次公开听证会。 早上好，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我是查尔斯·波特，我是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成员，也是今天这场公开听证会的主持人。今天有很多材料需要过审，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和这几位先生以及在座的各位一起听取飞机驾驶舱的录音。 根据萨伦伯格机长和工会的要求，空中客车集团同意通过卫星将我们连线到今天的模拟驾驶中。 请上传连接。 萨里，这不会改变我对迫降那件事的看法。 可能会改变他们的。 鸟群，1号发动机停车，2号也停了。 自动驾驶关闭。 自动驾驶关闭。 航行指引仪关闭。 航行指引仪关闭。好，拉瓜迪亚机场仙人掌1549双发失去推力，必须返回机场。 左转返回拉瓜迪亚机场13号跑道。 我为你规划路线，已规划完毕。13号跑道，下滑角已就绪。 进12。 进12。下沉率900。 太低襟翼，低速飞行。太低襟翼， 40， 低速飞行， 30，20。 成功降落在拉瓜迪亚机场13号跑道。 做下记录，飞行员和电脑模拟还原获得相同的结果。 我们再来试试泰特波勒机场。上传第二轮模拟。 鸟群， 向前310， 向前310，目标泰特波勒机场。 泰特波勒机场。 会议厅的大屏幕上呈现出真人模拟驾驶的画面，两个模拟人员经过谨慎的操作之后，平安降落在拉瓜迪亚机场。随后又模拟了在泰特波勒机场迫降，结果也是成功降落。 太低地形，太低地形。 50、40、30、20。 成功降落在泰特波勒机场19号跑道。 不同的机场和跑道，两次都成功着陆了。我们只是简单的复述了一遍电脑告诉我们的情况。 为了今天这场安排，已经得罪了不少人。啊，真不明白，你们几位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现在能玩真的了吗？ 机长， 我们已经知道电脑模拟的结果了，现在也看到了实际的模拟，但我还是不大能相信你们仍然忽视了人为因素。 真人模拟飞行已经证明了你们可以成功返回机场。 他们没有，这些飞行员没有从人的惯常行为习惯出发，不像第一次遭遇这种情况的人。 他们或许没有像你一样的反应， 在鸟群撞击后他们立即返回机场，就像电脑模拟的一样，不是吗？ 没错， 他们显然知道如何转向，并且很清楚朝哪个方向飞，没有做检查，没有打开辅助动力装置。 他们有所有你当时面对的参数。 没有人告诉我们在低空双发失去推力，只要左转回拉瓜迪亚机场就行了，就像回去拿牛奶一样。这可是在2800英尺的低空双发失去的推力，接着就是水上迫降，飞机上有155条人命，没有人接受过这种事故训练，没有飞往泰特波勒机场的条件，那倾斜角就根本不靠谱。我们可不是那优秀的雷鸟飞行表演队，我很想知道飞行员要进行多少次那样的演习才能成功完成一次。我不是在质疑飞行员，他们都很棒，但他们明显接受过指令，在遭遇鸟击后马上返回机场。你们并没有给出分析和做决定的时间，模拟中你们并没有考虑驾驶舱里存在的人性问题。飞行员花了多久计划这件事？你们在寻找人为失误，但是你们首先就忘了什么是人为。 这不是电子游戏，是关乎生死。萨利说的对，做决定需要时间。 问问他们练习了几次吧。 17次。 17次。 飞行员在泰特波勒机场降落前，他们尝试了17次才完成我们刚才看到的模拟飞行。 你们的反应决策时间被定为35秒。 35秒时间根本不够。 我们当时一共用了208秒，所以我接受。 上船连接，回到拉瓜迪亚机场，现在加上反应决策的35秒延迟。 加上了35秒的延迟之后，测试结果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好的，我看见。 模拟在拉瓜迪亚机场迫降时，飞机没能准确地降落到跑道，结果导致坠毁。模拟在泰特波罗机场迫降时，飞机根本没能回到机场，直接在半途中撞上了大楼。起初委员会坚持认为是萨利的私人决定导致了飞机的迫降和损毁，但是这一次模拟之后，他们不得不认为萨利的决定是正确的。随后他们又调出驾驶舱录音，发现事实远比模拟和想象的更加危险，而萨利机长也并没有玩忽职守。 好了，各位，我想继续听证程序，假如能够达成共识的话，请就坐。老实说，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一架飞机即将坠毁前的录音，尤其还是跟当时的机长和副机长同处一室，太了不起了。 那可绝对不是模拟。 对，不是。 先生们，我想通知你们，左侧发动机找到了。我们刚刚收到一份综合报告，导流叶片和发动机的扇叶损毁严重，5片压缩机叶片断裂，8片可变导流叶片失踪。 所以就失去推力了？ 和您证实的一样，被彻底损坏了，通信寻址与报告系统的数据是错的。我想补充一点我个人的看法，我可以绝对自信地说，跟整个机组人员、鸟类专家还有航空工程师对话以后，经过所有场景测试以及与相关人士面谈后，调查结果中还存在一项未知事实，那就是你，萨伦波格机长，如果把你从方程式里移除，那这个数学公式就不成立了。 我不同意，不仅是我，而是我们所有人，是杰夫、汤纳、希拉还有多林，所有的乘客、搜救小组人员、空中交通控制中心， 渡轮工作组和潜水警察，我们一起完成的，我们活下来了。 副机长斯基尔斯，您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您会不会想换一种做法？如果再来一次的话。 有，我会选择在七月发生。 金鸡报捷趣，玉泉喜迎春，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精彩不停歇，欢喜过大年。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电影过大年，我是殷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影片《萨利机长》。这部影片的主要情节是根据真实的迫降故事拍摄的，但其实现实要比电影中的情节更加让人焦虑。因为河面迫降之后，调查组的委员会对萨利机长和事故原因展开了长达18个月的调查。在这段时间里，萨利机长本人的精神状态一直不太好，迟迟得不到结果，航空公司又让他停了职，导致他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自我怀疑，怀疑当时在河面上迫降的决定究竟是对还是错。不过在电影中，为了加快节奏，缩短了调查周期，让人觉得没有那么煎熬。就这部影片来说，这部萨利机长在叙事上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由于出事的过程只有208秒，也很难用整部影片的时间去记录全过程，索性就把它打碎。大家想看的哈德逊和奇迹却成为了影片的配色，散落于影片的各个角落，一点一点拼凑成为一幅完整的画面。想看一部空难片的观众可能会大失所望，虽然说影片是 IMAX 摄影机拍摄，并以全画幅的形式呈现，但他们会发现影片居然把大量篇幅放在了事件后续风波。本片不是一部惊心动魄的灾难影片，那么这样做的目的兴许是为了构造一个反英雄的语境，或者说揭穿所谓英雄的真实面目。最后我们要说的是，这部影片的公映版本普通话配音确实不太成功，很多人物和配音声线严重不搭，也可能是配音时间太紧，配音导演难以找到合适的配音演员吧。如果说长此以往，对普通话配音影片的发展还真是不利。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萨利机长》的片尾曲。我是殷超，这里是电影过大年，感谢收听，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Tell me your story, I'll tell you mine. Sing me your song, I'll follow line by line. Draw me near, let me hearTreasured, patient as falling snow, standing inside the questions, only guessing by what truths our souls are measured, each of us rising from worlds unknown.Within your trials, I see my own. Still there are journeys that are yours alone. You were born for the storm you have to weather. True as a winter wind, you face the moment bravely. You andSong